季节，醉人的诗篇，呜、哦、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的感觉像春天，喜悦的经典，美丽的句点，

月亮惹的祸，张宇演唱。接下来请欣赏邰正宵的千纸鹤，万芳的知道不知道。 知道。

眼睛，任凭此生此世长睡不醒，你就是我的来生。 爱是绝境， 照片眼底散落一地。

永不改变，爱你一万年。